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锁定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高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冰。 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大家现在可以收听啊，也可以收看，具体的我们的收看的途径还有我们节目复听的途径，大家可以登录我们更值钱的公众微信来做一个查阅。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林颖娜。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在互动聊天的过程当中，各位也可以及时把你们认为有理有据的一些事例啊，或者你们的观点，通过我们更值钱的公众微信来跟我们做一个互动，我们也会在以后有机会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积极的反馈。我们也提醒大家，除了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我们的嘉宾颖娜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位我们固定的搭档小冰。我们也希望呢，在稍后小冰的发言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些共鸣啊。那现在我们先请颖娜跟各位打一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亲子关系，关于育儿的一些话题。这个问题呢，我们可能从两方面考虑。首先呢，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压力很大，不管是我们在职场当中还是在家庭当中。我记得之前有一部电影哈，上面有一句话说，现在这个社会好像不得点抑郁症都不太好意思出门跟别人聊天 儿。哎呦，我最近抑郁了，好不容易康复了，跟你们吃顿饭。 是的，因为抑郁确实是这样的，是一个专门袭击有理想、有抱负，而且工作最认真的人。 哦，你这么说，我就愿意继续抑郁下去。 是这样的。 你觉得还是社会压力很大？ 是的，社会压力很大，而且呢，现在是孩子的压力也很大，不光是学校的竞争，还有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成才，望子成龙，尤其是现在是六个大人来管教一个孩子，而且每个大人的教育理念还不一样，所以有一次，因为我平时是在临床中做一些心理治疗，但是我发现呢，最近几年做治疗的过程中，孩子越来越多。 我就很不理解。有一次我就问一个老师，我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问题越来越多呢？他说因为是六个大人在迫害一个孩子。 这个词儿用的 所以当时我就突然间怎么觉得，确实是我们每一个大人可能都对孩子会有一些要求，但是孩子在他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他并不知道哪些是对的，或者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在他的人格的形成过程中呢，就会受到六个大人的影响。如果要是这六个大人对他的要求又不太一致，那他内心呢可能就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冲突，最后呢他就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了。 所以我觉得首先大家就咱们先来听莹娜说话啊，不愧是心理咨询师。其实呢我特别认同莹娜刚才说的一点，就是孩子的压力可能远比我们大人要大得多，而且超出我们的想象。你刚才这么一点拨吧，我就觉得真是现在因为基本上都是一个孩子，二胎政策刚放开， 对， 确实是所有的大人都把自己的希望、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观念，甚至自己的价值观都疏导给这个孩子的时候，他能不能接受，接受了之后他怎么消化。孩子压力确实很大，所以呢我们也愿意跟大家聊聊这么一个话题。我们也希望在稍后的时间能够听到各位你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我不知道这个虐到底，你说打孩子屁股一下叫虐吗？还是就是我们在家也这么管孩子呀？ 这个虐和管教还是有不同的。如果要是 界定它， 从儿童的成长过程来看呢，一般有三种形式的虐待。一方面呢是情感的虐待，比如说对孩子进行辱骂，说你真笨，或者是就是很严厉的这种辱骂，伤害孩子的自尊心，或者是比较严厉的 骂孩子真笨，这是辱骂吗？我就被这么辱骂过来的这一路，我回去跟我父母得谈一谈了。就是其实就是对孩子有这种攻击性的或者有一些诋毁的这种字眼，在孩子看来都是一种被侮辱， 就主要是看在他的心灵中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对他留下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阴影或者伤害。 对，因为我的一些患者可能都四五十岁了，他说他还记得他小的时候，当年他妈妈的一个那种眼神，他现在一想起那种眼神，他还觉得心底头有一种发凉，或者是觉得浑身会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对，这个就对他伤害很大。 就是从小到大妈妈都没有给他一个就是很宽厚的那种爱，而是很严厉，所以一个眼神对他影响就这么深。 是的。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虐。 对， 而不光是说打屁股呀，或者是就是言语上的那种暴力。 是的。这是从情感上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情感上的，就是忽视。比如说孩子的衣食住行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或者是孩子的教育医疗方面没有得到一些相应的一些照顾。 你说这个我想起前两天我一闺蜜在我们闺蜜群里面发，她在医院给孩子她在医院自己她手烫伤了，在积水潭医院，北京的积水潭医院。然后他跟我们发就是说，哎呀，我真是我到这医院我都气死了，说现在的这个家长怎么这么不会带孩子，好多烫伤烧伤的孩子，就是家长没注意，孩子自己拿开水啊或者什么东西给烫伤了，就是这样的。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层面来说，对孩子也是一种虐，就是忽视造成的这种身体上的伤害。 就没有很好的去照顾，如果要是很好的去照顾，可能就会避免这些。但是大家也不用紧张，就是偶尔一次两次的这种伤害，可能呢孩子自身呢就会产生一些对抗挫折呀这种内心的免疫力。但是如果一直长期这样的忽视，长期的受这样的一个伤害，可能最后就会对孩子的成长会有影响。 所以这也是就是虐的另外一个界定啊。除此之外还有吗？ 最主要的一个界定就是看他有没有使用工具，比如说我打孩子一下，可能只是用手拍拍他的屁股或者打打他的手。如果要是用了一些工具，比如说用了棍子了，用了针了，那就是虐待。从工具上来分。那用手打呢，也看他的严重程度， 比如说去年啊，就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家长可以用手打孩子，但是呢打得特别重，后来孩子没有抢救过来。 嗯， 像这样就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他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的虐待。 所以就我们可以把它总结成就是三种情况下，这都是可以称之为虐待。 对， 就是第一种就是言语上的一种伤害。 对， 第二种就是对孩子， 主要是情感方面， 情感方面就是刚才那个人回忆的妈妈的一个眼神，现在想起来还不寒而栗。 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造成了一种很长久的、深远的一种伤害了，不可逆转了。另外一种就是对孩子的冷漠、忽视造成的一种伤害，他有时候是身体的，有时候是心理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经常会成为事件焦点那个，就是所谓身体上的虐待。那这个虐呢，是要看他有没有使用工具，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界定方式，是这样吗？ 对，而且还看他的孩子的心理啊和身体造成的这个伤害的程度。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叫《刮痧》，就是一个孩子他发烧了，然后呢爷爷就用这个中国比较传统的方式给他刮痧，后来呢到幼儿园去。因为是在国外，里面对孩子的这个虐待啊，可能就监管的比较好。然后幼儿园老师就报告了，说他孩子在家里被虐待，然后这孩子呢就被政府部门管起来了，就是家里面人就不可以去探视他。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呢，虽然说孩子的身体上是有一些可能是出现了很多的痧，可能会有一些疼，但是从心理上并没有造成说孩子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刺激性的事件呢，或者他觉得很伤心啊很难过呀，没有造成心理方面的这些困扰。 所以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刮痧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就是案例，我觉得就是我们怎么来认知这个事儿。 对， 这可能在不了解这个事情的人看来，这就是一种伤害。 是的， 包括孩子，他在没有明确意识之前，你要如果做给这个刮痧，你告诉他说我这是在给你治病。但如果说他不接受这个事情，他跟别人说起来，别人说啊，他不了解这个刮痧，他就会觉得有人在虐待你。其实对孩子的这个认知也是形成了一个很模糊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今天这期节目，就是特别希望能有一个明确的东西来界定它，什么样的东西是可取，什么样的东西是不可取，怎么样给孩子和家长做一个正确的疏导，让孩子从小树立一个很强的自我防范意识的同时呢，有一个自我保护的能力，当然也要有一颗更宽大的心去包容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所有的东西，哪怕它是一个小小的伤害。那刚才呢颖娜说到的这一点就让我想到了，就是很主要的一个问题出现在家长和学校之间的这种沟通上面。就是刮痧，因为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只知道他获了好多奖。 对， 就他最后学校和家长最后是怎么来做的这个疏导，我们各位听众你们也可以找开这部电影去看一下啊，我们并不是给他做一个滞后的宣传，大家可以看一下，可能更有利于了解我们很多的那个文化的差异。我特别关心的就是现在孩子的很多家长的手机上有微信群，有学校监控视频的 APP，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孩子和学校和家长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可以沟通的一个途径，但是这种方式会不会有利于缓解家长和老师之间的就是所谓的关系，就是更好的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你觉得用这种方式可行吗？ 因为我看现在好多幼儿园都已经安装了这样监控，这样做呢，家长可能会比较放心，因为平时上班家长可能会担心，哎呀，我的孩子在幼儿园怎么样啊？有了这监控，我随时随地的就可以看一看，家长也可以，哦，我看到了，我放心了，我可以安心的工作了，那从幼儿园角度讲呢，园长也可以随时的关注幼师的工作的状态，然后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监管作用，它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但是我想呢也不能太强化这个监控的作用，我觉得很多呢是监控只是一个最低最低的一个保证我们安全，可以说是一个不得已的方式，因为它有它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在孩子方面，孩子在那玩呢会想着，哦，我妈妈在那看着我呢，我爸爸在这看着我呢，会无时无刻的不想着，哦，我的一切的行为都是在被别人的 监视下在进行的。比如说我本来可以做一些很好的行为，哎，我可以帮助一个小朋友做点什么，但是呢他这种内部的动机，发自内心的想做一些东西，他又想到那有人监控我，有可能呢他就会把这种行为呢可能就是从一个内部动机会转化成一个外部动机。我那么做可能别的家长会表扬我，我那么做是不是别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行为。 就是给孩子容易带来一些困扰。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孩子本来他的成长需要一个很自由的很宽松的空间，这样一直被家长盯着，那他会有一些觉得自己不自由，或者是压抑，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我觉得是不利于他们的自我成长。 就是对于家长来说，和学校的沟通，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桥梁作用，但是对于孩子，未必是一件好事儿。 对，是的。 孩子心那么重吗？这现在孩子心都可大了，那就安几个摄像头，就想着妈妈在后面看我呢。 有的孩子就说呀，本来是可以很好的去回答问题的，但是他说，哎呀，那有摄像头还要转播呢，他就不敢表现了，就影响了他的一些行为。 对，但是也我相信也会有另外一种孩子，他本身是在学校不自信的，但是就如果像莹娜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孩子一想，哎，我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看着我呢，我可以非常好的去表现，就是表现不好了他们给我撑腰呢。如果孩子对这个摄像头这么敏感的话，也不乏会有这样的孩子出现啊。所以 会的 哈，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能够跟我们做一个实时的互动，就是对于孩子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被托管的这个机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你觉得是更有利的？就是我们具体到一个事件当中，你觉得这个摄像头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敦促的，或者说一个监管的一个辅助的工具，还是说对于家长和学校包括孩子都是一种负担啊？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有的老师可能就会觉得孩子就是淘气，就是调皮，我就是想管教一下他，比如会用力瞪他了一下，或者打他屁股一下，但是因为有这个摄像头，他也会有一些顾忌，因为都是家里的宝贝嘛，那我这么做一下是不是人家会不乐意啊，或者找事儿啊，或者怎么样的，也许对老师也是一种负担，所以我们也愿意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啊，我们怎么样来更好的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孩子，可能会给很多人提供一个思考的一个空间。 因为很多人之所以选择从事幼师这行业，也是因为特别的爱孩子。我觉得有这个出发点是特别关键的。 对， 你看我们在摄像头上可以看到老师的种种的行为哈，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些行为呢是做得得当，有一些不得当。但是有很多的东西是在这个行为之后的，比如说老师因为出于爱对孩子的一个眼神，或者是给他的一个点头的一个鼓励，或者是孩子在睡午觉的时候给他盖一盖被子，这些都是摄像头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我觉得首先呢是出于一个爱，然后呢因为我也知道很多人选择了这个行业是出于爱，但是呢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可能会面对很多的压力，和家长沟通的一些问题，或者是 孩子调皮捣蛋不听话， 没有一些很好的去引导孩子的方法，或者是现在这个行业薪资又低，然后又要面对很多的现实的压力，所以很多人会转行，这也是造成了这个缺口之一。有爱的那一部分，想做的那一部分，已经进入那行业的部分还会流失很多。 所以其实是一个相对的优待的机制没有跟上，所以才导致了这方面人才的一个流失。 是这样的。 你刚才说这点是很重要，就是我想起还是卢乐山先生他提出的，他就说幼儿教师对孩子要尊重，要研究，但是归根结底要有爱。 是， 就是你得爱孩子，你所有的出发就是你爱一个人，他的那个方法总不会至于就是 回归到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的那个虐字，虽然也有虐爱，就让你承受不了，但是对于孩子来说，那种爱它是完全可以消受得起的，所以一定前提是要有爱啊。那刚才呢，我们其实在聊了这么多之后，都是在聊的这个一个行业泛泛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聊的是幼师的这个行业。我们的编导很好起了一个题目，幼儿之师是未来之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在稍后的半点之后，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行业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建设，就是把一些什么样的人能吸纳到这个行业，成为一个稳定的职位的同时，我们把这个行业通过自己的努力跟孩子和家长达成一种默契，最后我们共同成就孩子的未来。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小兵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人类的世界真的好复杂呀，幼儿园老师不是都像孩子的爸爸妈妈一样，会将小朋友们视如珍宝的吗？小兵觉得，不光是要让幼儿园的老师们对孩子充满爱，大家也要给予这些辛勤的园丁们更多的爱和关心，这样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就不会有那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好，各位听众，上半段的更值钱，我们先聊到这儿，让我们一起休息一下。 大家稍后再见。 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 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这里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主持人高丽。 我是主持人小冰。 那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是心理咨询师林颖娜，我们想跟颖娜一起聊一个职业，就是幼师这个职业。幼儿园孩子还有这个家长，幼儿园老师，这四方我们各自的这种角色的扮演，怎么样才能对孩子更有利？我们围绕的一个是关键词孩子，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围绕一个关键词幼师这个行业，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把这个孩子的未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构架，因为只有这个行业壮大了，我们才可以去给孩子铺就一个更好的成长之路。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一些关于幼师这个队伍的话题。之前我们有过一些采访，就是接受采访的幼儿园教师，绝大部分呢，其实都特别怕孩子出事儿啊。其中呢，我印象很深刻，说有一个幼儿园的幼师就跟我们说啊，我们幼儿园里的有一个小男孩太淘了，就不停的在动。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小孩，你拿他真是着急，你怎么办呢？他说他有一次孩子自己没站稳摔倒了，然后脑袋正好磕到那个桌子边上，磕了一下，那小孩呢就很嫩，稍有磕绊的他就会有一个小淤青，这小男孩也不例外，然后后脑勺就青了一大块。这个老师特别害怕，他就用毛巾给孩子敷了一下午，担心就是这孩子如果在我这手上出了事儿，我可怎么办，我承担不起。就是我们都在想，谁小时候不磕磕碰碰的，就女孩她也难免会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就碰了一下就给老师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心理的恐慌。那是不是说在这个幼儿园老师上岗之前，颖娜你觉得要不要做一些必要的心理建设，或者说是道德考核，就这样的基本的准备，你觉得需要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谈不上是道德的考核。 对， 自己家的孩子在家里也经常磕磕碰碰的，你说老师应该做一些心理建设， 对啊， 心理强大一点。 对啊，你这孩子就简单的磕了这么一下，不小心这老师就吓成这样，我看着他都可怜，你知道？ 嗯，我觉得老师他之所以这样紧张，肯定也是有原因的，估计之前有过类似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是有过一些不好的体验。 嗯， 所以在这件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呢，可能就已经是很紧张了。 对。对，是就是我在想是什么给这些老师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 因为现在每家都是一个孩子，所以都是宝，即使在家磕了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情绪，但是没有办法去表达。那在幼儿园磕了刚好可以找到一个人了 赢了， 而且你是有责任的这样一个人。 对，你就觉得我把孩子交给你了，就像我们车如果停在停车场，我要如果没停到这个指定的位置，我就磕了碰了被偷了我都能接受，但是我这要停到停车场，哪怕就有一点点的划痕，我可能都要找这个看车人。 没错， 就是我们可能托管孩子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颖娜，我还咱们聊了半个多小时，我都没问你，你自己有孩子吗？ 我的孩子3岁。 3岁了，你孩子淘吗？男孩女孩？ 很淘，上个星期刚刚磕坏，在额头上缝了一针。 是男孩吗？ 对，是男孩。 那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 是在家里磕的。 是当时一个什么情况？自己跑着玩的磕坏了吗？ 当时他在床上就是蹦蹦跳跳的，后来一下没有踩住，一下滑掉了，就磕到梳妆台上了。 然后你们当时的反应是？ 当时我不在家，然后他爸爸就很镇定，拿了创口贴给他贴上了，自己开着车拉着他到医院缝了一针回来了。 啊，都缝针了？ 是的。 啊，那么严重？ 因为他那个口子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很深。现在还留了一个小疤。 我以为爸爸很镇定的过去说该。所以这个是在家里发生的，你们了解整个的过程，因为你们是自己的孩子。 对。 你可能回到家，即便你没有当场，你也不会刻意的或者过分的去指责爸爸没有看护好。那颖指责了吗？当时 因为他已经认错了，已经够内疚的 所以爸爸还是没逃脱，是吧？ 而且那天本来是周末我在加班，所以我觉得啊，他自己能把这个事情搞定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他自己也蛮那个，他 内疚的， 也蛮内疚的啊。我就安慰了他一下。 哎呀，颖娜 碰碰， 这是个好女人，好女人，这是你这种做事的方式，就是让他也会很释然啊，孩子可能也会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但是他知道这是个教训。 是的， 我要不想缝针，不想来医院，以后就不可以这么淘气了。 对对。 但是颖娜，换一个场景，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孩子在幼儿园，磕了，然后缝了针了，你还会这么平和的去面对这个事儿吗？ 我也想了一下，如果说在幼儿园呢，我可能首先看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也跟很多妈妈就是聊过这个问题，大家都可以理解在幼儿园发生一声磕磕碰碰的现象。但是有一个妈妈她说她的孩子当时是在幼儿园就是跑然后摔倒了之后骨折了。后来呢他们就一直在治疗，她也他觉得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有一天在他们幼儿园班级的群里就说了一下这个事情。然后一个老师呢就把他踢出去了，他就觉得这个做法让他很难以接受。 就是我只是客观的把这个事儿说了一遍， 是的， 然后老师就踢出去了。 是这样的。 其 实很多时候发生事件是一方面，就是发生事件之后这个双方是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沟通，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我的孩子在幼儿园磕了，然后老师可能是态度很好啊，也很积极的，也很向我说这个事情的经过，那我就说啊，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哈，孩子都会磕磕碰碰。如果老师是采用一个逃避或者是觉得直接先推卸责任了，这跟我们无关，我想到我心里面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对，所以就是态度，你刚才说原谅孩子爸爸也是因为他 态度 很 好， 然后做了积极的处理啊。 是的。 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就是老师把家长从群里踢出来了。 对， 这个其实是特别微妙的一个事情，你发现了吗？就是孩子在幼儿园或者上学的时候，我们把他交给了这个机构。然后我又对这个机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我又在这个机构比如说这个老师，我对老师要求很高， 同时我又觉得我有求于老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心态，就是希望孩子在这儿呢，你能多给我的孩子一些爱 照顾、 啊、对啊，就是 每个家长肯定都会， 对啊，就是说白了也会对这些老师嘛有一些求好的这种心， 嗯， 对吧，我们不愿意说的太过直白，就是 家长也希望表现的好一点 对对对，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那个老师他有这样的底气，你说的这个话我不爱听我就把你踢走， 嗯， 然后你因为家长也没办法，因为你还是有求于老师，说白了你只是想让孩子在学校更多一些关照， 嗯， 对吧，所以这个关系几层关系也很微妙。 其实当时这个那个孩子就是已经在治疗了，事情基本上已经过去了，后来呢因为这个家长觉得把我踢出去了，所以心里面蛮愤愤不平的、 嗯、 后来这个事情又扩大了，又向上面去反映了， 嗯， 所以让这个矛盾冲突就激化了。 哦，其实如果大家都更平和一些、嗯、这个事儿已经孩子没有问题，就是最好的这个结果了， 是这样的、嗯、 所以还是我说的，这个队伍的建设是需要多方来共同协力来做好这件事情的。 而且在这个事件出现之前、家长和老师这个之间的沟通和他们之间的这种信任感，我觉得这个背景是很关键的。 嗯， 比如说之前一直沟通的很好，然后家长对幼儿园的各个方面也都很满意，他们之间的信任感建立的也很好，那可能出现一件事情处理起来就会容易一些。 嗯， 如果之前我已经是满腹牢骚了，已经很多意见了，那可能这个事件呢就是一个诱因，一个扳机点，有可能就会被扩大化，冲突就会激化。 但是有的时候孩子就是他就有那样的熊孩子， 嗯， 他在学校他就是淘气，他就是在家里可能还好一点，到那种人多的地方人来疯，他愿意在小朋友面前去疯去捣乱扰乱课堂秩序、 嗯、 那你说老师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到底是该怎么管？ 其实这样的孩子还是蛮多的， 对， 可能有10%左右的孩子都属于这种精力超级旺盛的， 嗯， 别人睡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要玩， 嗯 嗯， 哎，你知道吗，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 嗯、 你就作为一个女孩子啊特别不安分， 嗯， 我倒是不扰乱别人的课堂秩序，我就上幼儿园的时候， 嗯， 别的小朋友睡觉到午休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就跑了，我去到我妈妈的单位去找我妈妈、 嗯、 每次都是半道被老师接回来，幼儿园老师接回来，然后其他小朋友睡觉我在那儿站着， 嗯， 就是每次都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种体罚方式。 当时感觉怎么样？ 然后每次我都是跑在同一个地方被逮回来、 嗯、 就乐此不疲、嗯、然后我在长大了我在想为什么老师不防患于未然，知道这个小孩到这个点儿要跑、 嗯、 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补救方式嘛。从我印象里别的小朋友在睡觉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站着。你刚才问我说这件事情对我有没有什么影响，现在回头看、 嗯、 我觉得我腿粗是不是就是小时候给站错的这是唯一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你刚才说到为什么我想到了这件事儿，就是家长和学校之间一种充分的信任， 是的， 因为我上的是那种子弟幼儿园， 嗯， 就是他和幼儿园老师和我妈妈他们都是一个单位的一个大单位机构下的，所以呢在平常也都认识，就这样的一种托管关系，就是回来哪怕老师骂我一顿、 嗯、 或者拿小板子打我一顿，回去他跟我妈妈说他都觉得这个事儿是理所当然的， 是的， 就是为什么现在到了我们这个现有的这个环境之下这个东西能激化，我觉得还是一种互相的不了解不信任、 嗯、 那这种其实对这种幼师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挺折磨人的事儿，打不得骂不得，不知道该怎么管这种熊孩子， 其实这种不信任最终还会伤害到孩子， 嗯，对， 因为老师和孩子之间他应该是站在统一战线上的、 嗯、 我们一起是为了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成长的环境， 嗯， 这成长的环境呢不单单是这个教室这个空间物理环境，还有一个就是人文的环境，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家长其实也是大有人在的、 嗯嗯、当然了， 就是对孩子的这种爱过分的焦虑之后就会有意无意的影响到孩子，你这种暗示挺可怕的，你是有时候3岁左右的孩子他的意识是很模糊的， 是的， 家长的这种疏导和引导有的时候也显得特别的重要，因为毕竟在孩子在学校的那个托管它是一部分的时间，更多的心理建设是家长来做的，所以你刚才说到这点让我想到了还有一位幼儿园老师，也是我们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这老师就说我们老师最大的难处就是要面面俱到， 他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每一个家长对孩子的关注点都是不一样的，对孩子各个方面的期望值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家长就说，哎呀，我只需要我孩子是平平安安的就可以了，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的，就是你们老师你就把孩子带好，让他好好玩，变着花样玩就行，让自己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如果孩子玩不好，老师就觉得你这个家长就觉得这个老师不行，这方面的能力不行。但有的家长不这么想，我就希望我孩子在这儿多学一些东西，多多益善，所以孩子学习上稍微有一些这个懈怠，家长就会觉得是老师没尽到责任。有的时候甚至孩子感冒了，家长也会觉得在幼儿园你老师怎么看管的，老师的问题。所以不管怎么样，他就会觉得都是我老师不行，我就什么我都得顾及到，我都得考虑到，跟家长沟通，家长也会质疑老师的能力，所以呢老师就会觉得很无奈。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面对这个幼师的这种困扰，怎么来促进家长和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和理解，你觉得有没有可行的一些方案？ 因为一方面是需求方，一方面是提供方，所以总是会有一些矛盾。 对， 而且每个家长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老师不可能是满足所有的家长的期待，从家长这个角度讲，他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理性的期待。那从老师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对自己要求也不要那么高，不要说我要求每个家长都得说我非常非常好。 那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来建立一个特别好的信任关系？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可行的方案？ 首先是家长要给孩子创造一个比较宽松、安全，然后这样信任的一个环境。因为如果要是老师把很多的精力都用在我的行为是不是在规范上，那他会很少的精力就会用在照顾孩子上，用心去关注孩子上了，这样损失的话就会更多。我觉得首先呢，家长要降低对老师的期待。比如说我们去接孩子，都会问老师，都会问孩子，你今天孩子有没有闹啊，或者是怎么样？可是很少会问你今天孩子有没有给你添麻烦啊，你今天是否辛苦啊？可能从老师的这个角度有一些人文方面的关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包括很多幼师他跟我说，他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孩子给他的一句很温暖的话，很感动的话，他觉得这就足够了。即使家长不理解，但是呢他觉得他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工作的价值，感受到了孩子那颗纯净的心对他的依赖，对他这个信任。 所以这是从家长的层面，我们要更多的给孩子和老师创造一个空间， 对， 让他们足够的彼此去信任和依赖。 是这样的。 那你觉得对幼儿园的这些老师呢，他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建设？ 对，我觉得老师也是急需心理建设的。 对， 就像我刚刚当医生一样的，总觉得我要把所有的病都治好，希望每个人都对我有一个好评。我觉得首先是降低这种期待。因为老师也是人，老师也不是神，他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对， 我可能能做到80%的满意，70%的满意可能就可以了。如果要对自己有太高的要求，反而会让你这个职业的浩劫呀会更严重。这样的话也给自己一些空间。 对，所以其实对老师更好的建议，比如说在幼儿园阶段，那我们就是把孩子照顾好，快快乐乐的让他去成长， 是的， 就好了。 是的。 那如果是孩子在上学阶段，作为老师的话，那我在这个阶段我的义务就让孩子好好学习。所以这个幼儿园老师他的顾虑也是完全可以自己去消化掉的，就是你不用去要求或者苛责自己，面面俱到。 是这样， 你这样的就很容易在某一个环节有闪失，然后你觉得自己交代不了的同时，可能会对家长来说也造成很大的困扰。人家本来没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他慢慢的这种裂痕他就会越来越大，无形当中的一种互相的不信任。所以我觉得刚才颖娜说的一点非常好，把自己的要求降低，你会发现其实你会有无限大的动能空间。 是的。 我就打个60分就挺好，哇，一考下来70分觉得不错呀。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心理建设。 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做妈妈，现在很多妈妈也说我要做一个很完美的妈妈，100分的妈妈。但是从我们心理学上角度讲，对孩子最好的妈妈就是60分。就做一个刚刚好的，既让他在一些困难的时候觉得我是 安全的，我是可以回到妈妈那里去寻找能量的。一方面呢，他还可以走出去，去经受一些挫折，经受一些锻炼。因为孩子不在这种锻炼的过程中，他的免疫力也会提高。我就想起来我们现在很多孩子一发烧马上就赶紧抗生素赶紧退烧，但是你就丧失了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他自我机体的一个免疫力的建立的机会。那孩子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在幼儿园里老师照顾的没有那么周到，这十分钟没看着他们就打架了，甚至他们发生了一些肢体的冲突，比如说可能挠坏了抓了一下咬了一口。但是孩子在这个给他留一些空白，给他留一些自己去处理问题的空间，他可能成长得更好。 没错，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这个其实是对家长也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对孩子有一种爱叫放手。 是 吧？你得充分的让他自己去成长。 现在你怎么看孩子是不优秀啊？是他学习好吗？是他身体好吗？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的抗挫折的能力怎么样。 对， 因为我接触到很多孩子一直都很优秀，一直是在一个温室当中长大的，然后到十五六岁突然间来了一个大的压力就承受不了了。他的建构的之前的那个城堡也好啊，或者是那样的一个虚幻的生活就一下子破灭掉了。我们需要不断的给孩子一点一点的在他的承受能力范围内或者是超出一点点，这样的话他的这种抗挫折抗创伤的能力就会不断的增强。 我特别想追问一下，就是家长在教育这部分到底应该是承担哪部分的责任？ 我觉得家长呢有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陪伴他成长，在他在什么年龄段的时候能给予他的一个引导，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你对孩子的这个期待是什么样的，就决定了对于他是什么样的态度。比如说我的期待就是希望孩子以后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就行了，那我可能呢这样呢就会在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内成长啊。比如说对他的期待很高啊，一定要他做一个成功的人，有钱的人，那可能呢你对他的要求就会更高一些。所以我觉得首先父母要把你的期待放在一个合理的位置， 就是先看看孩子是哪块料。 对，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首先要让他做一个健康的一个自己有幸福能力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是除了要跟大家聊一聊现在当下社会的热点问题，然后我们想从教育的这个层面来聊，更多的呢我们是想通过这个节目来告诉大家我们更值钱这档节目的社会担当。我们不光是服务于这个在职场上有诉求的这么一部分人群，我们更希望呢不管是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困扰当中，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当中，我们都可以去尽力的帮助您。因为这样的这个社会热点事件频发，我们觉得栏目有这样的义务来告诉大家一些合理合法的一些方式来做一个很好的疏导。像刚才这个颖娜说的一点很重要，就是从小我们在学校就是被告诉一个道理，要听老师的话。那这种听老师的话就会让有一些孩子他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辨白意识，就是老师的行为到底怎么样的行为对我是没有伤害的，对我是一种爱，我要听他。这种情况之下，颖娜有没有很好的建议，咱们要怎么教孩子保护自己？ 教孩子保护自己，我觉得首先得父母先保护孩子。比如说在他小的时候，尤其是关于这个性的这些观念，有很多孩子我看两三岁了还在光屁股，我就要给他穿上他的小裤裤。还有呢就教他哪些是隐私部位，比如说穿泳衣覆盖到的地方都是隐私部位，除了家里的人其他的人是不可以看到这个部位的。给他做一些这些性观念的一些教育。关于性方面的教育呢，我觉得首先是我们家长要自己教育自己。我们可能都是80后70后90后，可能我们从小接受的这些信息呢就很少。 我们是到初中的时候才有生物课。你知道生物课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我们那位生物老师讲到就是关于生理卫生的这个章节的时候，一位男老师，然后自己面色通红，他就一直拿粉笔在黑板上写，他就始终那一节课没怎么回头跟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就是可能这个 从很基础的层面上就没有给到一个特别准确的信息，孩子应该被告知哪些信息我们是正确的正当的，应该在这个年龄就被接受的，所以这又是对这个教师队伍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在我的患者当中，他们有60后，有70后，他们小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只是呢他们一直都没有说，他们不敢告诉家长。为什么不敢告诉家长？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觉得是我犯的错误。如果要告诉家长呢，家长可能会骂我，或者是被人或者就是被指责吧。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担心。像我有的患者，我们都在一起咨询了有半年了，咨询关系已经走得很深了，他才会把这些经历跟我讲。而且他会讲说，我一辈子呀从来没跟人讲过这件事情。你是唯一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就是我有很多的来访者是这样的。所以这些他肯定对他这个生活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今天呢其实跟颖娜从这个教师幼师的这个队伍我们聊了很多，聊到了关于孩子的教育，包括怎么样担当一个家长的一个角色啊，能胜任这个角色，其实呢都是一些看似很复杂但是归根结底又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大道至简。我还是特别愿意用卢乐山先生的一句话，因为他是上学的时候给自己改了名字，他原名不叫卢乐山，因为是这个仁者要山，智者要水，然后他就觉得我当不了智者，那我至少可以当一个仁者，所以呢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卢乐山。那这种潜意识的对自己的一种暗示，就告诉他要做一个宅心仁厚的人，宽善的人，慢慢的就是你会发现他就成了一个发光体。你是这样的一个光体的时候，你身边聚散的聚合的一定是这样的人，人和事情，你会被这样的光芒保护着笼罩着，你也不可能去伤害别人，那些坏的不好的东西也不可能伤害到你。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家长层面、孩子层面，还是学校层面、师资的这个队伍方面、幼师的这个队伍方面，都是要努力的先让自己做一个发光体。 是 你把自己这个始终保持一颗仁善的心，然后你去看待这个世界，或者说去对待这个世界，它永远都会是收获一个好的种子。那最后呢，我们要再次感谢这个颖娜，我们以后再也不要听到这样的话题，然后这样的话题也再不会成为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我们讨论的一个议题，这才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其实最后呢，我还是想回到更之前咱们这主题。 我谢谢你啊， 因为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是单身，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孩子哈。但是呢，我之前经常在关于育儿方面的讲座中会提到，现在的孩子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都是无证上岗。我们走进婚姻之前也是只有个结婚证，但是关于怎么样经营婚姻没有去学习。 对， 我们当妈妈之前当爸爸之前也没有学习过怎么样去做，只是沿袭着自己家里的这个 教育方式 啊，一直在可能呢这个教育方式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呢并不是很合适的。所以呢现在我经常会给一些单身朋友们讲，我说在你们进入婚姻之前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去主动的去学习。 要有主动学习的意识， 是这样的。 去扮演这个角色， 是这样的。 其实扮演一点都不夸张，这个说法啊。你看，一不小心又一个话题要出来了，赶紧收，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在节目最后呢，也要再次提醒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还有更多的这个途径。更之前这一期要结束了，想了解节目更多的资讯和内容，可以到更之前的官方微信、微博去留言，包括职场的这些趣闻啊、有趣的事情，你也可以跟我们吐槽进行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见啦。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